大肥又喺度，咁咧就呢一节想讲一讲咧，外汇储备连升四个月，即系讲紧中国啊。咁而家咧就突破翻30,000亿美金，咁啊可喜可贺啦。因为咧即系调控资金、防走资基本上成功啊。咁香港今日北方北水走资17亿，所以咧上唔过26,600点，咁就楼市爆升，跟住咧连环塌订，即系 Tony 哥讲得啱啊，即系个日价太高，咁啊连环塌订，咁啊楼市股票好似搏命起紧咁，但系暗涌好犀利咯，咁啊呢啲留翻啊我哋呢个楼市专家阿 Tony 再讲咯，咁啊讲一讲啦，芒果编辑部真系冇办法嘅，因为佢哋用手机录，大家原谅下啦，因为佢哋真系喺全世界，有马来西亚，有澳洲、纽西兰，即系我哋讲纽西兰，唔系讲新西兰啦，咁啊加拿大、美国啊，四周围嘅网上高，包括香港嘅芒果编辑部嘅成员录。所以咧，有时听都几好嘅，即系好似喺大自然咁听一个节目，系咪啊？挨喺度，一班朋友去吹下水、倾下偈，跟住咧有啲海浪声啊，跟住有啲雀仔啊、海鸥啊飞过啊，跟住咧有只马骝啊啱啱喺啲椰树边啊跳落嚟啊，跟住摇下啲树叶啊，跟住有啲树叶声啊，跟住有架飞机过，跟住咧隔篱咧原来有条友咧就啱啱瞓紧，闹钟响。即系咧，你只要听芒果编辑部啫，呢一个咁嘅环境，只要你合埋眼，你就好似去咗度假咁噶啦。所以喺一个好放松嘅心情嚟听芒果编辑部咧，系极高享受。所以大家真系忍耐啊，佢真系唔系芒果都有人噶，我哋都有人。不过咁啦，我其实心目中都想好多外国嘅人。即系网友咧讲我哋香港或者讲啲世界事，佢哋讲当地嘢啦。好似我今个礼拜六日咧，我就上广州啦，咁啊揾两个网友啦，一个两个做地产嘅，咁我想睇下佢哋觉得珠三角嘅楼市系点样，咁希望佢哋咧俾声音专栏我啦，咁咧就想喺呢度播，咁因为咧。我哋本身星期二得代到个定位本身就係想讲啲经济嘅，讲啲做生意嘅。咁我哋都係想讲多呢啲囉。咁但係呢啲未必有 view， 但係唔代表不能做。咁有 view 嘅就靠其他人啦。咁我哋会有啲灵异节目开始出㗎啦。咁如果大家唔嫌弃我把声嘅呢，同埋我做节目嘅风格啊、粗口烂舌呢，咁未来都会好少㗎啦。因为呢我想呢做返一啲网上嘅嘢，咁我会做节目越来越少㗎啦。咁希望呢就即係有啲想从事做YouTuber 又好，做网台又好，或者想有啲嘢讲俾大家听嘅人呢，咁呢就上嚟帮手做。咁我哋呢可能都会有啲人工啦，低低地都好啦，咁起码够食饭搭车啦，咁资助返啦。咁做年轻人啊，同埋做中年人嘅市场啦，咁可能呢我大家呢可能就缩返就少听到我啦，因为都其实好烦嘅，但我答应咗人哋做60万标，咁但係睇情形都可能未必得，因为呢我计过所有嘅网台整体嘅 view 数啊，全部暴跌，唔係下跌，係暴跌啊，最有質素嘅城寨竟然一个礼拜10万view到啊，花生台我哋嘅 view 数比佢总 view 数比佢强，而低俗频道咁多个节目，我哋而家都同佢可能我哋仲占先啲，但我唔敢讲，因为呢是成个讲时事评论的网台啦，因为可能真的没什么话题性，所以呢基本上是暴跌， 呢个系冇办法，呢个系现实嚟嘅。咁我哋只系能够尽量做啦。咁如果我真系应承咗啲赞助商，咁我再重新谂谂啦，或者我再做强啲啦。咁如果想咧声音下载咧，可以喺手机度咧得上我哋嘅网页攞条 MP3 link 嘅。咁你就变咗唔一定睇 YouTube 吓。咁星期二得到得噶啦。咁入去咁，我哋咧就会不停咁加强嘅网页啊嘅内容啊各样咁，希望做得更加好啦。咁头先讲外汇储备，亦都牵涉一带一路，亦都牵涉卡塔尔。其实卡塔尔突然间唔系突然间嘅，即系话同另外嗰几个伊斯兰国家一交恶。即系我哋文雅啲啦，唔好成日粗口烂舌。一交恶，全部陆路截停晒。如果一带一路嘅地缘政治风险系咁高，发生同等嘅嘢系好闲嘅啫。因为你牵涉几十个国家，六十个国家，我冇记错。只要有一个国家同其他个周边嘅国家有少少摩擦嘅话，呢条一带一路就完咗啦。因为高铁系点对点，你运货又好，运人都好啦。我突然间去到呢度停咗，跟住落车，跟住要穿过呢个国家，跟住再去下隔咗另外一个国家再上翻高铁，系好困难。我唔敢讲话，即系咧，习近平先生。主席佢嘅思维啊可能係超过晒我哋啲凡夫俗子。但係系咪真系咁做呢？一带一路卡塔尔就係一个样板。我唔识讲话呀，佢哋资助呢个恐怖组织啊，即系一个呢就话实际系真主党，一个呢就老萧就话系呢个阿盖达，我唔识啊，但系真真正正呢件事就反映咗陆上丝绸之路最大嘅问题，系因为走火车系点对点，只要中间有一个环节断咗，后边就完晒噶啦。即系你啱啱离开中国入到俄罗斯，佢突然间断咗就冇啦。即是以前的韩国、南韩、韩国，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那阵之前呢他们是的火车，即是不是呢，即是韩战之前呢，日本人是起了一条铁路的。在釜山那里呢，基本上呢那个码头啊和铁路都是日本人留下的。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建设。在韩国，而韩国有条铁路是直接可以去到土耳其的，是可以横跨到咁。但是一系南北韩分裂之后，呢条铁路如同废铁，只系可以行走喺呢个韩国边境。不如你好似你汉城啦，你想去济州岛或者你落釜山啦，搭一个夜晚就到噶啦，可以喺晚上过。咁就到釜山㗎喇。所以一带一路究竟係蚀本货啊，定係假大空啊，定係呢个大东亚共荣圈嘅中国版啊，我唔敢讲。但係你睇到一个卡塔尔一出事，所有嘅连过境都唔得，唔係铁路，係所有车辆都过唔得。你呢条铁路就等同废噶啦。譬如你中国啊，喺一啲偏远地嘅国家得同你买嘢，人流货运靠条高铁去嘅时候，只要其中一个国家断缆，全部报废，后面嗰二十个国家你可能根本上你去唔到。呢个先至系重心。一带一路，其实我唔系好想讲，因为我唔识。咁我嘅印象圈钱套现，因为呢近期发生好多事。而家我成日都口头禅，好多人都话哎呀腾讯啊乜乜乜啊，我就讲俾你听啊，呢个事实嚟㗎。 腾讯养25,000人，阿里巴巴养咗35,000个员工，顺丰啊呢轮威风八面啊，阿里巴巴啊，你兜口兜面睇住呢个马云跪低，系咪啊？赢咗漂亮嘅一仗，个个都买，开头嘅时候个个都买顺丰输噶，王慧输啊。因为点解买王慧输啊？因为你本身靠呢个阿里巴巴俾生意你做咧，系占咗你好大嘅份额，最赚钱都喺嗰度。但系你而家同佢嗌交，大家啲数据唔互通嘅时候，佢唔用你，大家都好多人心目中都埋，哎呀，呢个顺丰瓜啦。睇股票睇到阿里巴巴即升，当日顺丰跌咗 1.3%。但系呢个世界只要你有实力，你有硬正，香港仔都唔怕你一大老虎。市值不如你，样样不如你，但系就喺呢样就要你跪低，因为我哋有阿爷啊嘛，有阿爷出声啊嘛，所以呢好多人睇啲事物，又高层面啦，又理论派啦，我哋唔需要，我哋就系讲嗰件事嘅本质。有啲人话我系地盘佬，知识水平低。睇啲嘢唔够全面，可能都系，但系我亦都话俾你听，你话我错，我曾经讲过做节目，其实我讲咗好耐，好多地方嘅领导腾笼换鸟，逼走好大嘅量嘅台资厂，系人口密集嘅厂，好似御园鞋厂一走，成个南海逢系做鞋嘅震晒。跟住去多佛山都知道南海系好静，因为最养到人嘅就系鞋厂。点解我咁讲？郭台铭，我话习近平可以玩特朗普啊，表面善恭恭敬敬，你叫我嚟我咪即刻嚟咯，好似个大佬叫个黑社会大佬叫个僆仔出嚟分马咁啊，跟住叫你翻去搞掂南韩啦。乜北韩啦咁，但系你可以睇到嘅，郭台铭见一见特朗普，三日后高规格李克强就要见郭台铭噶啦。点解啊？因为郭台铭呢一类嘅台商做加工厂嘅 ，iPhone 啊、亚马逊电子书啊呢一啲啊。MacBook 啊呢啲咁嘅高科技嘅加工厂咧，虽然而家用好多嘅机械人代替人力，但佢真系真真正正咧，成条产业链啊，喺大陆养咗1亿人啊，啲代工厂呢啲先至系习近平需要稳定成个中国经济嘅最重要嘅一环啊！点解我咁讲啊？你做高新科技唔需要咁多人嘅，而又买得起高价钱养得到人嘅就系工厂。如果未来10年真系会支爆嘅，即系中国或者印度都好啦，就系因为人工智能取代人力。当你需要大量人力密集嘅时候嘅国家，因为太多人。而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个成熟的层面的时候，你都是没得搞。大量的人下岗失业的时候，你就瓜的了。所以呢，习近平要搞一带一路，要做谷高的楼市，虽然他不停想调控，但是他不能没有楼市，因为的财富在于那里，是他们现在守住整个大陆经济的火车头。但是又不能升得太快，升得太快他又怕，因为就其他各方面的指数都已经是大江河日下。我本身下个礼拜呢就会有一次重庆之行，因为呢林百里那间广达电子厂呢，他们有些高层呢就邀请我们呢就上去，即是我啦，上去呢就 因为佢新厂开啦，佢哋本身郭台铭、鸿海同埋富士康同埋广达咧，就喺呢个重庆保税区咧，另外一家咗间台资厂咧，三分天下，嗰度养咗几十万人。如果连埋其他嗰啲咧，就养咗百几万人，净系重庆。咁而家咧，佢哋咧就想办千方百计要佢留低咧，人力啊、税务啊、航运啊、中远啊呢啲俾好大嘅优惠佢。就令到呢就重庆市政府包底，就令到而家广达呢做亚马逊书嗰间电子书嗰间嘢呢，就喺嗰度呢就再开新嘅工厂。咁就下个礼拜呢就开得。咁呢就叫我上去睇下啦，即係叫做老朋友啦，上去睇下。所以呢大陆嘅经济三头火车去产能、楼价同埋呢个人力资源，高新科技都系，但系高新科技养唔到人，好重要嘅，可以令到啲企业咧搵好大嚿钱，好大嚿钱，创造到好大嘅财富，但系系一小部分人真正能够令到个社会发展平衡就系咁。香港唔同，因为香港系780万人，我哋只要转型咗个服务业已经顶得住。因为780万人是服务全世界和服务大陆的资金，所以顶得住。即是伦敦他做服务业是面向整个欧元区，所以伦敦顶得住做服务业。但是当脱欧程序启动的时候，我不敢讲，不知道，不懂，因为我看不到。而家中国大陆都系禁住走资，美国外国厂好多已经出晒口述，话入啲钱入咗嚟投资，带唔走，等于冇用，所以唔投资。而家全世界嗰个倾向都系咁，日本、印度、越南几个国家反华联盟形成咗 PPT， 唔会有中国噶啦。因为他们有个共识，尤其有印度的加入，日本的牵头。所以呢未来中国的路很难行。是吗？那芒果老话头啦，自求多福啦，好像香港一样。在我的眼光呢，我不望中国之爆的，亦都没可能。但他一路这样走低呢，到最终都是中国人。而家嘅中国人係受苦嘅，佢哋先要会经受，唔通习近平要争钱，啲权贵唔通会争钱，要女人有女人，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係咪呀？郭文贵咁样嚼下黄岐山，民风不动。所以好多嘢呢好难讲。讲返香港啦，少少时间啦，因为做两节啦。因为讲咗好多话题。哦，超时一分钟呢，港珠澳大桥地盘啊打交啊，咁卒之呢就有冲突，因为呢啲人嚟地盘卖饭盒，未快卖饭盒咪自古以来都系㗎啦，所有地盘只要离开市区，所有地盘门口都有饭盒卖嘅，咁卖得好平，咁呢就同当地嘅即係人工岛里面嘅饭堂争生意。咁引发呢次呢就晒马事件。咁呢就係话啦，做任何嘢，香港又好，大陆又好，只要牵涉我哋个基因都系中国人嘅话，所做嘅嘢亦都系一样。讲恶有咩事嘈咗你先，唔讲道理，唔识分饼仔。分饼仔意思话我同你讲啦，嗱你今晚你我呢有5000工人，咁你每日攞2000个饭盒嚟卖，咁咪有3000个仔留喺饭堂，大家洗洗落拆掂佢咪算囉。但唔係晒马靠恶，睇下边个恶边个赢，因为所有嘅地盘饭盒都系一嚿钱。港珠大桥如果有5000个人，你包咗呢个饭堂30蚊一个啫。3515，是不是啊？15万。 一日几百万嘅生意啊，搵个住家啊当工厂咁煮好晒，跟住落晒嚟到，跟住包一个饭盒一个饭盒咁包俾你，实际成本十二三蚊，卖三十蚊送罐可乐添。呢个大生意，但系香港冇办法，因为虽然你而家啲年青人开口埋口话 Hong Kong is not China， 但系骨子里行事做法都有好大嘅中国人影子。呢一节讲到呢一度，拜拜。